大家好，欢迎收睇动漫城进攻足球的香港足球时段。咁啊，喺呢一周嘅赛事入面咧，就踢完四场港超联啦。咁啊，联赛榜入面咧就出现咗又唔系话好大变化。咁啊 ，keep 翻住，但系个赛果入面咧有啲令人意外嘅。首先先讲讲啊，礼拜六嘅赛事啦，南区对元朗咧就2-0击败咗呢个元朗。咁啊，杰志咧就1-1咧就逼和同梦想晋级就打和。咁啊喺呢呢場波和咗之後咧，咁啊最爭標形勢咧就大打折扣噶啦，傑志一定係咁，亦都引發到咧，譬如話君怡本身就喺 Facebook 亦都同啲擁趸 say sorry 啦，就佢都估唔到話球隊佢個情況會係咁樣嘅。咁啊飛馬咧就首次重遊呢個大球場啦，就主場就2-0擊敗咗啲黃大仙啦。咁啊流浪喺主場入邊咧就0-2亦都輸咗俾呢個南華嘅。咁啊先講講呢個南區對元朗啦。咁呢場波入面嚟講呢，就南區呢就同飛馬呢就一定必須要贏嘅。因為點解呢，對於一個聯賽榜嘅爭逐上嚟講呢，就係、是、先前嗰彎就都係同分。但係以得失球同埋對賽成績呢，就 hit 住對手，就南區就排第四嘅。喺呢個循環入面係。咁飛馬就跌落一級度嘅。咁之前更低啲其實飛馬係。咁呢場波入面呢，就南區就因為知道飛馬將會亦都係對住榜尾球隊啦，咁南區一定要擊敗對手嘅。咁呢場波入面亦都發揮正常啦，因為對住元朗基本上係。咁南區呢排嘅氣勢呀、聲勢上嘅狀態呀，亦都唔可能俾佢有冷卻過嚟嘅跡象，因為跟住落嚟個禮拜呢就要打銀牌嘅決賽㗎啦，同東方基本上係。咁喺呢一刻嚟講，鄭少聰一定會操到班波嘅狀態係去到最高點為止嘅。咁啊，點樣睇啊，李 Sir？ 嗱，其實老實講句真話，即係香港港超嘅球隊，大家都好清晰噶，知道嘅，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對方嗰個質素嘅力量去到邊噶啦。因為你香港太細，唔同呢個外國啊，而家已經比較好啲啦。以往分分鐘以前甲組時代，我諗我分都知噶啦。今日你哋又練，一間去邊度啊？隔離場左右都係自己有喺度練緊波。咁因為而家都好啲啊，分咁啲遠嗰啲嘅地方，你啊南區響翻南區場啊，其他有佢哋自己嘅練波場地啊。啊咁，其實大家好清楚噶啦，即係問題就話、是。贏與輸就睇你鬥質素，同埋你嘅狀態，加上你自己個球員嗰個比賽嗰個心態嘅啫。如果你個狀態唔好，你唔會輸咯，優勝劣敗緊嘅呢個。咁南區，我覺得佢而家佢個作用咧，就你估佢有冇能力去攞冠軍啦？我就唔多相信佢有能力去，即係其實你會睇到佢點樣都好啦。佢唔係話即係好高質素嘅球隊嚟嘅，只不過中間對住有啲時候佢會打得 OK 嘅。即係其實最主要一樣嘢，喺你踢波球隊嚟講，實力以下嘅球隊你不能放過 啊。 對，然之後去爭取對同級嗰啲一樣係不能放過，即係爭取向上嗰度去搶佢嘅分，咁你就會將你個位置排升。咁而家你今年好多情況就你會見到，即係陰差陽錯之下嘅，你會見到南區會譬如即係佢曾經打贏過傑志啊，不過又唔係好似真實咁嘅喎，銀牌比賽嗰啲啊咁。亦都又會見到，喂，聯賽杯又會輸到俾傑志4-1咁樣，即係呢啲咁嘅賽果。咁但係你好清晰，佢會對住嗰啲同級啊或者下游嘅，好似夢想晉級啊、元朗啊、嗰啲黃大仙，佢就毫不放過嘅。咁至多一次都係俾你摸和到嘅啫。咁呢啲係咁樣，所以我又唔會欣賞到佢有機會攞冠軍嗰樣嘢。因為即係成日都被冠以係傑志二隊嘅，為大佬打江山嘅啫呢啲。 咁佢嗰場波真係2-0擊敗咗呢個元朗啦。咁然後跟住嗰場波就係傑志對夢想晉級啊！我分你講一講啊，夢想晉級啊。 嗱，我唔覺意啫，即係夢想晉級喺 由佢今年將咗入呢個港超嗰度，即係我一路都個感覺咧，就話佢呢一班年青嘅球員咧，由教練去帶領啦，同埋之前訪問過朱兆基啦，佢俾我嗰個感覺就話佢用佢嗰個經驗，用佢嗰、那個。 方法 態度啦，去帶呢班年青球員，我覺得相當好嘅。咁而啱啱佢對傑志呢場波之前咧，佢係頒咗即係獲授頒十一月份最佳球員。咁我講喺呢個情況之下，其實大家即係可能冇留意朱兆基點解會離開傑志，即係呢個球圈嘅故事咧，就係好多即係球圈裏邊嘅人都知道。咁好啦，正正係喺呢啲情況之下咧，我覺得朱兆基係用呢、這個即係所謂態度啊，去表現出自己作為職業球員嗰個發揮啦，同埋將佢用教練嗰身份帶呢班年青球員一路踢。其實我覺得夢想進期嗰個表現咧，即係一路嚟以新球隊啊，即係我覺得唔差嘅，即係所以我喺早幾集嗰陣時候我都曾經講過，就係話呢一班年青嘅球員係正正需要喺即係所謂港超職業足球裏面去攞一啲肯定。咩肯定呢？就係你自己嘅表現。因為咧，環顧好多坊間大家傾偈咧，就話舊病今年嘅港超嘅香港球員年青嘅球員咧，個質素一般嘅啫，即係技巧啊各樣嘢一般。即係我哋睇其他評論又好，個個都係柴嘅，即係我哋當然唔希望用呢、這個，即係用呢個角度去。我只係希望咧，就話啲年青嘅球員唔好嘥咗一啲表現嘅機會。當然啦，你喺練波嗰度更加要即係刻苦自己啦，即係唔好用兩分鐘、三分鐘，或者唔好用一個鐘、兩個鐘嗰個時間去訓練。我希望係用三個鐘。即係每一次，咁你變咗咧，即係你嗰個發揮一定會有回報嘅。嗰個回報就係話你喺踢出嚟係有人睇嘅，唔好理佢五百幾人睇。即係總之嗰個情況就一定會係我希望寄予啲年青嘅球員啦，即係話你要喺每一次嘅發揮裏邊，你都盡你百分之二百嘅表現。咁咧呢個即係香港足球就應該會有所即係進步咯。 嚇，就係咁。講翻呢場波啦，咁啊一比一逼和咗呢個傑志啦，咁啊令到傑志個爭標嘅形勢上咧，就完全處於一個被動到嗱，因為佢而家咧就雖然排第三，就距離東方咧就係有四分差距，但係東方打少一場，即係話佢相距可能有七分嘅差距。咁啊，對於重奪呢、這個或者衞冕呢個聯賽冠軍咧，係雪上加霜嘅呢場波入邊嚟講，喺今屆嘅二次係唔係傑志本身已經唔係忽然間跌鍋嘅，係之前已經開始傑特跌緊鍋噶啦。咁就算林家偉又好，君怡都好，咁樣佢哋喺早幾場嘅表現上見到咧，其實佢哋唔係真係好隨心所欲喺對波。 其實好簡單一樣嘢，即係我講緊一樣嘢，今日傑志咁嘅成績咧，係領導層上面咎由自取嘅。點解會咁樣咧？即係但凡做一樣嘢，你不能憑自己所喜好嘅，就唔要呢樣就行點樣行嗰樣嘢。即係你其實回顧上一季嘅嗰個傑志嘅成績咧，非常之好嘅。嚇！幾大錦標佢奪咗三項，亦都將個球隊帶到去亞冠杯嗰度打得唔錯嘅成績，但係竟然炒咗個教練。咁其實教練同球員合作噶嘛，合作得好好地嘅。OK， 我唔係話而家呢個教練唔即係真係唔好啊嘅先。而家一個新嘅教練入嚟，又要從頭認識嗰班球員。加上教練好多時都有個問題出現嘅，就話好多時都會有一個主觀性，佢一套理念，即係正如你睇到好多球隊，阿芬尼迪斯去到皇馬死咗啫，即係佢個理念就係守嘅。皇馬嗰啲人就由觀眾到小朋友都知道，我哋要攻人啊，入波咁樣噶嘛，你搞到啲球員喂 嚇點解啊？點解啊？咁樣適應唔到嗰種嘢啊，咁咪死咯！而家有機會就話傑志嘅球員，不論本地球員好外援好，對個新教練適應唔到佢嗰啲要求，係嘛 ？OK， 即係好似上一個教練初都唔好噶，覺得佢唔好噶。啊！我哋以前啊，金巴爾猜啊咁樣啊，巴塞式咁打嘅喎。上一個教練唔係猜，有適當時機你要打長傳入去嘅。OK， 啊，開始嗰啲球員覺得唔係喎，呢套好喎，原來我哋前面有個中鋒好嘢嚟個嚇，我哋點解唔利用，仲要咁咧一樣咁嘅做法？但係去到嚟到又要改變咗，咁啊死啦！哇！又要適應啦。咁而家就往往適應唔到。搞出個大頭佛添，啊！再加上夢想進期呢啲係其實點解會佢贏唔到啊？係個心結地嘅啫嘛。即係有一樣嘢，阿芬都講咗，點解響傑志冇咧？要佢退休喎，嚇！咁其實老實講句真話咧，踢波嘅時候咧，我覺得你球員自己話：，我退休啦，你要。幫佢安排一場好啲嘅， 我而家講緊嗰個 好啲嘅 朱兆基， 好啲嘅，俾佢退下火線嘅。而家唔係喎，你要佢退休喎，仲要佢唔係喺個季嘅表現曳喎，係有表現喎，不單止喺你球隊，喺港隊都要表現好喎。咁佢都自己都講咗，我退出港隊唔踢啦，專心打嘅。你炒佢有喎，點啊？佢覺得。啊！你條友唔踢港隊，咪令我失威，啊少咗一個港隊球員，又炒咗你啦。所以而家朱兆基你睇到嘅，每對親傑志佢都搏曬命嘅。你話我唔得啊嘛，收工嘛，我就要俾你睇下。啊！即係其實最緊要嘅球員，佢個年紀唔係，即係當然係有問題，佢個心態好重要。啊！先頭我哋都講過，我哋喺歐洲篇嗰陣時，唔係英超篇都講過。傑斯都踢到39啦，係嘛？個心態好緊要。咁而家你睇到朱兆基咧，只不過球隊個配搭冇人哋咁好，踢得唔錯㗎佢。嚇佢同埋佢領導啲僆仔個心態好好。 唔好意思，我想借呢個機會抽開少少，即係話其實點解喺坊間啊？因為我有留意其他啲報道或者點樣咧，佢對傑斯呢隊波啊係好。很多即係比較負面的談論嘅。 失望啊！ 我唔知道，因為我唔係傑志嘅球迷。但係我嘅意思就話，我喺聽睇其他嘅報道又好，睇其他嘅消息又好，即係往往咧就係話，其實喺早幾期我都曾經約略講過，我唔明白傑志呢隊波點解會係個教練，譬如佢教得很好嘅下年。就會炒咗噶啦，即係呢個唔知，因為我唔係自己球會內部嘅嘢。但係正正往往係就話，而傑志標榜青訓嘅，什麼巴塞式，當然呢個已經係歷史啦。即係但係咧，你唔會見到傑志有年青嘅球員上甲組嗰度，好少。咁好啦，喺呢啲即係呢啲咁嘅消息裏面咧，就係容許我用一句古靈精怪嘅。嘅感覺咧，我即 係 形容呢個球會，咁唔知點解好啦。正如即係我哋想談論，我哋其實唔係，我只係想用朱兆基呢個事蹟帶俾年青球員就話你只要有態度，你就會有所表現。咁當然啦，佢用佢個表現去帶領嗰個年青球員，係做到嘅。咁呢個情況我希望。即係一路繼續啦，亦都係欣賞嘅。咁即係講翻，我希望傑志嗰個即係球迷又好，球員又好，即係話如果有機會都去了解一下，究竟作為一個球隊係咪應該要咁樣去發揮咧？ 咁啊，如果再俾我講多句添啊，如果老實講句真話，夢想進期呢隊波有個人，如果佢係可以有得機會落場啊？對傑志佢都會落場嘅，呢個就係世榮，又係同傑志有啲心結嘅，嚇！所以呢個嘢，我諗大家去睇下啦，嚇！點解會唔係講笑啊？佢可能對南區佢會輸咗，但係佢傑志佢打得好燦爛嘅， 這個大家不妨去試下睇下。 咁啊嗱，而家跟住落嚟講翻星期日嗰兩場賽事啦，就係、是、飛馬對住呢個黃大仙啦，就喺大球場上演嘅。咁啊呢場波入邊嚟講咧，就2-0咧就飛馬擊敗咗對手啦。咁啊就有我琴日都有睇電視轉播㗎，咁啊優勝劣敗啦，可以咁樣講啦。雖然話失第二球波話點樣空，咁啊基本上喺質素上水平係出現咗問題嘅，自然有呢種咁嘅失誤出嚟㗎啦，基本上係。咁啊只係可惜就係話我見到一個好綠油油的草地，但是基本上就那個 琴日那個金玉其外敗水其中八個字形容了， 亦都個入座率亦都幾令人失望啦。基本上是係啦， 因為你話如果作為職業足球的比賽，而且係正式的比賽，四萬幾人那個空檔地方得500多人咧，即係大家都要檢討下 有三。三萬幾人冇嚟啊！ 嚇咁，即係喺呢個層面裏邊，即係我只係覺得，如果作為點樣講咧？即係作為球迷啦，即係會覺得可惜，點解會有咁嘅情況？ 咁啊嗱，呢場波入邊咧就幾好腳頭嘅，有兩個人啊，一個陳浩然，一個山路士啦。咁兩個人咧就 入去又贏波啊！ 一入去就旺旺嘅球隊啦，就幫手贏咗波啦。咁啊，浩然球實其實琴日喺嗰場波度參與到幾多咧，就唔知喺電視機熒光幕見到咧，就佢係坐咗後備席度嘅。 唔係，都有好多個鏡頭見到佢同阿 Ken Sir 有商討嘅。呢個就真嘅啊！ 咁啊又。只係我覺得喺睇波嘅角度見到咁嘅環境咧，譬如一啲有號召力嘅球隊啦，就幾廿年嚟未試過去九龍嘅，就變咗去九龍主場啦。嗱，呢樣嘢我係接受嘅，因為點解遊戲規則 set 咗出嚟，你就要遵循。即係你南華去到將軍澳咁樣去踢波，冇辦法㗎，呢個係遊戲規則 set 咗落嚟㗎啦。但係亦都反映到香港所謂嘅阿基基所講鳳凰計劃啊，或者港超聯係搞出嚟嗰個結構。是出現咗，譬如有啲球會係咪本身都唔係太爭氣咧？嗱，譬如話好坦白講，如果南華會有8年歷史嘅話，而家香港足球嘅入座率已經先忘記咗30年前先，你追求30年前嘅入座率係唔真實嘅啦，根本上已經係。就算你而家搞大賽，擺旺角場爆棚都已經係我哋收貨同以前過萬又沒咗去啦。咁如果南華會即係假設，佢能夠可以有翻自己嘅根據地，唔好多細細個。以前就係話唔收葺個南華會球場嘅原因，一來就因為要有高爾夫球場賺緊錢，第二收葺嚟做乜嘢啦？咁你好坦白講，已經有大球場做主場啦。再加上一樣嘢，呢個球場即係當時啊，我坐得1萬人到啦，咁冇用噶嘛。但係而家嚟講就好有用噶啦嘛，因為你睇波有時有一種傳統就係話你係一支8年球隊。再加上你又一定有穩固的歷史文化喺度嘅情況之下，擁趸亦都最多嘅。你咁樣轉咗個陣地，係唔我好坦白講，我就唔係咁大意欲去將軍澳睇你南華。 即係其實有好多嘢意欲嗰個歧視嘅。咁其實就話講翻一個球會咁有歷史性啊，咁嘅情況而家搞到咁嘅情況咧，以前唔好講話大球場啦。南華會是主要的甲組球場，唔係甲組賽事的場地嚟㗎。點解而家丙組都不用？ 係 點解會咁樣咧？ 青年軍又唔會攞嚟踢， 青年軍都不會擺去踢㗎啦。係 啊， 啊咁佢哋練波都分分鐘要落去跑馬地。 係啦，調翻轉啦，你飛馬都琴日咁樣，我唔知道拍檔知唔知琴日竟有幾多人入場個大球場？ 500多嘛？ 500多，即係你 咁。咁有好多嘢，有時啲嘢就話，即係自己要稱一稱自己嗰隊波，係咪真係響個大球場發揮有利啲咧？好簡單啫喎。 其實往後個球市嚟講啊，我諗李 Sir 都會知道啦。就算羅生掌管南華嗰陣，佢堅持用大球場做主場，都唔係場場波好理想啦，入咗落去。 基本上係啊。咁但係我記得佢南華會啊羅生掌理事嘅時候，曾經兩度都喺大球場輸咗俾大埔。咁兩次都係好重要嘅添。咁你係咪真係對你好有利咧？ 自己大家想求下咯。咁反歸你睇下香港隊利用個旺角場打得幾生。 嗯。歸一咗人流，歸一咗乜嘢啦？即係何K K話齋，主客制係咪去到某個情況？ 唔 係， 其實 根本上 其實好簡單嘅啫。你等於你去食飯咁，你要諗下你自己嘅荷包有幾多錢先得㗎。你唔係喎，唔理佢咯，我照入去啦。就會食咗啲餐，我收呢個月雜炮啊、豉油撈飯啦咁樣。喂，我做咩要咁啫？我做咩唔餐餐有魚有肉啫？ 因為如果有啲球場出曬名，係發揮到應有嘅功能，如果喺球隊入邊咧，就我覺得 keep 住冇問題嘅。譬如南區啊，已經做下，雖然幾貴嘅喎，但係人哋個俗語去親嗰度都講叫地獄球場啦。你唔好理，就對波都旺嘅，去親嗰度都有分攞嘅。 第一樣嘢。從個經濟角度嚟講咧，佢覺得 OK 啊，我呢度又多我哋啲街坊鄉 里捧，我又唔係多人啊，我 氣氛 又好，千人人啊嘛，執爆好似大埔咁樣，我執爆千零人， 我哋嘅氣氛又好好， 係咪先？ 啊，我又唔使去攞多啲錢去找數埋單， 係啊 ，OK 啊，第八。啲球員又踢得順順利利，點解我要揀個大球場？ 譬如假設嚟講，好似而家呢個球市嚟講，係咪即係學阿K 話齋，不如將佢歸一曬，集中曬，掉翻曬落去旺角場，唔好分咩什麼主啊客啊嗰啲。 不過呢、這個不過呢個係好有問題嘅一樣嘢嚟嘅，即係係講即係超聯嗰、那個、那個規格要求係咁嘅，係、要求係咁嘅，你冇計㗎啦，變咗 咁啊，節目呢度咧，到呢一度啦，就講埋流浪主場都冇乜嘢好講噶啦。嗰場波阿張峰入咗嗰個罰球， 世界波 嚟噶，幾靚嘅，根本上係咁啊。對流浪又唔係第一次對噶啦，根本上咁啊，亦都係攞咗足要嘅重要嘅三分啦。 唔係你而家 流浪會嚟講係 而家，所以就轉翻轉頭，你傑志咪睇到你有咩問題咯？呢、這個球員而家即係喺香港都住，暫時嚟講都係最佳嘅左後衞，居然唔要佢喎，我唔知係點解咯。 係啦，咁啊又變咗呢一週嘅賽事咧，入邊咧就到此為止啦。咁啊，東方王朝咧就佢啊一定係重新起步噶啦，佢打少一場波仍然 hit 住你啦， 一枝獨秀噶啦。係 啦， 今 屆機會亦都高唱入雲，亦都好坦白講，喺嚟緊禮拜日入邊嘅銀牌決賽咧，亦都好有好大機會嘅。 係啊，冇錯。 咁啊，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喎，週中亦都有一場港超聯嘅補賽嘅，應該係。咁啊，就大家要留一留意啦。基本上係。咁啊，節目依度到此為止。咁我哋星期五再見。 OK， 拜拜。 拜拜。